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74集，省尉。曾经还是英奴的阿穆尔站在查什河畔，目光越过那湍急的河流，看见的大舟是个无懈可击的庞然大物，边杀十二部面对这样的大舟根本束手无策，他们最强的汉蛇部在北方被萧方旭打得节节后退，冬季一到，冻死的牛羊遍地都是。阿穆尔最初率领辽英部离开查什河畔，只是为了找到能够生存的土地，他的兄弟都饿死在了风雪里，因为辽英部的弱小，阿穆尔不得不带着部族在大漠里流浪。他在流浪的过程中看到了边杀十二部在自相残杀，和辽英部一样弱小的回延部无法在强部的践踏下生存，于是他们离开了大漠，投靠了萧方旭。但是阿穆尔已经受够了桎梏，他不相信天神赐予的猎隼是生来的奴隶，他根本不想得到强者的怜悯，他只想站起来。阿穆尔崛起于大漠，他以英奴的身份击败了汉蛇部的苏德，迎娶了苏德的妹妹苏日娜。当阿穆尔再次面对大周的时候，他的对手就是萧方旭。阿穆尔认识到边杀十二部必须像大周一样团结，他得成为大漠的霸主，像光城帝一样强大，所以他开始吞并其他部族。可是离北铁骑拥有辎重，铁壁的构建让阿穆尔无法深入。他在与萧方旭的交锋中发现光城帝老了，大周不再像几年前那样生机蓬勃，他意识到击败大周的办法不止这一个。当他把目光再度放回查什河畔，格达勒就是个契机。阿穆尔决定用格达勒的蝎子瓦解掉大周的防御，白查就是阿穆尔在格达勒的阻力。但是阿穆尔到底用什么办法杀掉了白茶？萧赤也撑起手臂， 你们为什么还要住到格达勒？既然白茶在端州搭建了庇护所， 因为黄策入籍的推行。 沈泽川想到了齐慧莲， 这是道墙。 没错，大部分女人没有户籍，主使勾结响马的时候，为了消掉他们的案宗，给去毒报了很多死亡名单，少数女人的姓氏即便还在，她们也会像我母亲一样被家中的兄弟卖掉。 韩日谷有点低落， 白茶率领的继子们不能只手遮天，他们为了解决户籍问题，大部分都嫁给了端州衙门的胥吏。白茶在楚馆隔出了我们的居住地，把孩子都养在这里，但是随着人数的增加，想要隐藏起来十分困难。最难的是像我这样的小孩，外貌上过于显眼，即便拿到了户籍文书也没有用。我们在端州见不了光，在青楼的后院里靠着他们的积蓄活。后来响马被围剿了，格达勒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安宁，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回到了格达勒。阿穆尔召集蝎子的时候承诺给我们土地和牛羊，吉达相信了。我抵抗不了边杀骑兵的追捕，只能再次回到这边。白茶死后，继子们仍然在帮助我们，只是力量不再那么强大。我带着人在端州边缘生活，几年以后，阿穆尔突袭了查什和防线，中伯不再受衙门管制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了中伯，生活到了现在。 韩日谷说的口干舌燥，陈阳给他再次倒了碗水，他小声的道谢，捧着碗喝干净了。萧赤也看向沈泽川， 时间正好，白茶死后，阿穆尔得到了蝎子， 他把蝎子分出了黑白。白蝎子在大周内部给他传递消息，军防图只是其中之一。咸德年绝西闹灾，海良仪追查户部账簿，向花思谦问责。花思谦为了填补国库亏空，向同流合污的世家官员们要钱。 他没有要到。 沈泽川笃定地说， 花思谦在咸德三年把花氏的田宅转卖给了西红轩，正是因为他没有从世家官员的手里要到钱，但是亏空太大了，花氏根本填不起。 然后发生了中博兵败案。 萧迟也皱起了眉。萧迟也对边杀骑兵的突袭兵路记得很深，他们曾经在煤宅内分析过，当时边杀骑兵突进的目的地是绝西，如果世家内也藏着白蝎子，那么阿穆尔应该知道绝西当时已经没有粮食了。萧迟也沉默地在地上画了几道，少顷后说， 绝西不好守，阿穆尔的骑兵深入腹地是冒险，边杀骑兵当时的优势就是以战养战，他们守不了城。如果他的目的地还是绝西，那么这条线就是自寻死路，他会在绝西面临三方包围。 如果参与兵败案的世家官员就是想要阿穆尔死呢？ 沈泽川盖住了萧迟也画的军事草图，冷不丁地说， 他们不受牵制，阿穆尔控制不了他们，他们想把阿穆尔当作和沈威一样的狗，他们可以引诱阿穆尔深入，再借着三军之力杀掉阿穆尔，让这场兵败案彻底变成沈威通敌案。 那世家就不知道白蝎子的存在。 萧迟也醍醐灌顶，他扔掉了树枝， 他们以为自己能够操控阿穆尔。 双方都心怀鬼胎，在这场博弈里各有所需。阿穆尔或许伪装成了来自边杀的傻子，他根本没有暴露出自己的底牌，世家甚至不知道还有白蝎子在身边。阿穆尔顺水推舟地突袭了中博，就像他最初打算的那样，他要的不是一场胜利，他要的是从内部彻底瓦解掉大周。他成功了。中博兵败案是一个节点，他昭示着永夷中兴彻底结束。从咸德四年开始，因为中博兵败案，大周内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海良仪就此走上了和世家明面斗争的道路，与薛修卓等人对花思谦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追查，李北被迫送出了萧迟也，埋下了日后背道而驰的隐患，而太后荡清了光成帝时期的朝堂，所有人都深陷内斗，中博兵败案就是阿穆尔那颗探路的石子。他也许一开始也没有料想到大周的土崩瓦解会来得这么快，这颗石子砸得恰到好处，他是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。韩日谷在肃杀的气氛里再次开口， 我们认为是沈卫杀掉了白茶，他可能受到了响马余孽的蛊惑，把白茶当作了来自边杀的细作。 沈泽川垂眸盯着自己的右手，他在想着什么。 如果是这样，沈卫就没有通敌，那他在咸德年间的所有举动都说不通了。 沈卫的罪责洗不干净，因为他先是为战而逃，随后联合嫡子沈周济设宴掐死了主战的谭台龙，他不仅自己在退，他还要求中博武将也跟着退，六州是被拱手让出去的，这是萧迟也最不吃沈卫的地方。萧迟也后来接任禁军，为什么会想方设法把中博残余的守备军纳入麾下？正是因为太耻辱了，这些军士蒙受着未战的污名，在茶室天坑死了四万人，却没有回击的机会。萧迟也接纳谭台虎那日说过，国耻犹未雪，家仇尚未报，就是想着有朝一日他要把以谭台虎为首的中博军士放回中博，谁的债谁来讨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